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啊！开波啦！ 系 啊，翻翻嚟呢个搏击会啦，因为啱啱咧就有啲即系啊 technical 问题啦。咁啊，今日咧就阿 Raymond 咧就唔得闲， 家中有事 系啦，家中有事。 好，送上我哋嘅祝福先 吓。咁啊，即系 Raymond 嘅听众咧，就不妨就 send 翻 e 即系呢个 PM 问候下佢啦， 关心下佢啦。 咁啊，今日正就我 Anthony 啦，除咗我之外，就又请到呢个路人甲翻嚟啦。 喂 ，Hello， 各位大家好。 唉。乜路人甲几犀利？ 佢先唔理我嘅，点解 ？Donna 系咯，大佬。 Donna 今晚就即刻一嚟都有料爆啊！ 有咩料爆？ 系咩？系咩？咩啊？我爆咩 ？Donna， 你上个星期你话你就用一个主人家身份就去咗呢个民主党党庆啊嘛？ 咩主人家？即系我系总，我叫咩？我系晚宴召集人。 系咯，即系咪先？ 得唔得？ 今次呢个晚宴咧，今次个晚宴就俾梁振英呢个阿方丈好小气啊，打压得好紧要啊嘛！ 好白痴咯，就我上集都有讲噶啦， 依乡鬓影啦。都叫做系咪先？听闻咧， 嗱， 我睇报纸就话八国联军由呢个夏千福总领事出现咧，就撑场就你哋勾结外国势力嘅名正啦。 系啊， 大公就应该一定咁砌你哋噶啦。 系啊，东南西北所有国家好多 都嚟晒，仲有咩？有冇有啲系咩不丹啊？嗰啲都有嚟咗噶嘛？听讲话系嘛？ 土耳其啊，嗰个咯， 中亚、西亚啲国家 系嗰啲犀利，系啊， 呢啲嘢咧，睇下民主党几咁国际化，勾结嘅外国势力几多？所有咧颜色革命国家都上嚟。 领事真系好撑噶，唔知点解。 因为佢哋同你哋一齐交流颜色革命嗰啲经验啊嘛，可以 七色咯，系啊，七色彩虹咁咯， 系咪先呢啲？ 跟住阿姐咪好鬼 high 咁。 梗系啦，呢啲嘢真系。 阿姐好犀利啊！佢 阿姐就最中意呢啲嘢。 你哋拍咗一执广告啊嘛？ 系啊，呢个见到你上咗镜噶，其实 系咯， 你做朱咪咪啊， 你做朱咪咪啊嘛，呢啲系咪？但系咧， 不过咧，嗱， 唔系朱咪咪细，唔系佢年轻嗰阵时系非常之靓女， 即系我系似后生嘅朱咪咪， 系 吓得我，唔系你知唔知？我原来我拍戏好烂，跟住啲记台词啦，跟住其实我剔咗20几30剔啊，因为拍嗰阵成日话我唔够八婆咯， 唔系啩？ 即系你知我又要嗰啲手势，又即系一个胡沙餐，一个八婆咁咯，又要高八度 啊，但唔係喎，如果睇我條片嘅人咧，另一個激讚咧，你即係你唔夠 九哥 多拉多喎，九哥就拉到拉喎咁先。 佢真係好戲啊！ 入型入教啊，九哥真係咧估佢唔到喎，淨係。即係我諗佢依佢過去20几30年咧，即係唯一嘅即係最大 代表作。我呢個 因為佢真係代表作，佢咪真係有香港腳 啊呢啲嘢。 唔係而係佢真係戇居居。 係咯， 佢做翻自己咯。 嗰個樣真係流啊！真係啲九哥。 Angelina 係啊，發掘到佢咧，真係另一面出嚟，真係民主黨最大嘅成就。今次 做翻佢自己嗰個傻戇戇嘅角色出嚟，咁啊呢個選角問題啦，係嘛？ 邊個統籌拍嘅呢條？ 我哋有個創意媒體部咁 啊。即係歐樂軒佢哋。 哎呀，叫做黎敬伟啊，肥仔。 我知我知我知，哎，物有所值啦。 点解又夠胆拍条片嘅咧？其实 点解唔够胆？ 点解俾人喺网上面笑咩？ 边个笑我少咗咯？ 咁啊系， 劲笑劲少啦。 我 见 到人贴埋过嚟花生谷啊， 但系点解又掰佢条桥嘅咧？ 系 冇，其实讲真咧，而家咧系即系放晒手俾嗰班即系。歐羅齊啊，嗰啲全部啲集團嘅啦，已經你哋冇嚟啫。 集團 其實一開頭 張宇陽集團嘅另一個， 其實我哋一開頭嗰個宴會第一個節目咧，就係咧我哋好似選戰咧，咪啲黑色跟住白色字係咁，即係 throw 上嚟嘅。咁咧已經講咗啦，其實咧張宇陽集團已經瓦解咗噶啦。其實嗰日都真係得張文光嚟咗，其他兩個就去即係有要事不能出席咁啦嚇。跟住張文光自己上台都係講。佢话冇噶啦，张李阳咁咯，系啊，我真系真实笑到全场爆嘴， 真系咩喎？呢个 系啊，名存实亡噶啦，瓦解咗噶啦，冇晒人噶啦，佢 但系 自嘲咗。 李永达就收咗皮，系咪先？ 喂，但 心觉冇到先嗰晚， 冇到啊，都 心觉冇到啊， 系啊，得翻张文光嗰个咯。 咁啊，张李阳冇咗啦， 跟住佢就介绍欧罗齐集团咯， 哦， 即系话佢哋已经系替代咗， 哦， 跟住又有啲有一个就话阿姐话咧离晒谱咯，你当我死人咯， 哦，即系仲有个刘氏， 樓市冇咁啦。 哇！你夠膽講呢啲嘢樓市？ 唔係佢都管唔到啲勢嘅。 咦！我睇今日啲報紙咧，見到阿姐咧、兄姐咧，同一個海關啊，叫做咧，佢應該阿鄧先生咧，鄧佢叫鄧以海，咁咧其實佢就係助理關長，都好高級噶啦喎。呢個係當有罕有嘅一個高官出席你哋嗰、那個。 其實開頭有兩官，即係阿高文王同埋阿 張炳良。 張炳良嚟、加啲即 係呢兩個就被缺席啦。 係啦，呢、這個被缺席啦。 被缺席啦。 即係其實林林心心之後都仲有啲咯。 有林滿江啦，同埋阿孫德基。 林滿江就半 召集人啊嘛， 半政府官員啦。 係 啦， 但係審計處處長就係呢個中央任命官員嚟嘅。係 啦，佢就最高級㗎啦，嗰陣嚟 咁點解阿孫德基處長又會嚟咧？ 唔知喎、啊，唔知阿馬底點解咁撐嘅咧？我真係要問。 唔係，其實咧呢啲咧，嗱我咁講啦，我估咧有啲呢啲去呢啲官咧，佢唔係特別呢啲叫做技術部門啦、審計署，其實都係政府嗰個 audit 嗰部門啊嘛。 哦，係咯，唔係好政治色彩嘅。 都係比較咧，即係比較技術性嘅，同埋孫德基可能咧就 海關都係啦，你估啲係嘛？ 孫德基可能因為咧就喺立法會度咧去做嗰個帳目委員會啊，佢要坐落去咧、哦，應該咧民主黨其實幫佢好多手嘅，因為咧啲議員要幫手做聆訊嗰陣時要做好多功課嘅。咁、民主黨嗰啲議員咧，其實咧就邊個坐落去咧，其實咧就都好勤力嘅，即係睇曬花佬啊，做曬功課，先去問問題。咁啊寫報告嗰時好勤力。咁我諗啊，孫德基真係俾面啦呢啲嘢，即係你工作上覺得喂真係幫到手，咪捧下場咯。海關嗰個咧，阿鄧以海啊助理關長咧，就係、是、我就即係、就是、一時間摸不著頭腦啦。不過都即係可能又係啦，呢啲比較唔係太敏感嘅 海南有 海事處嗰個係唔海關啊， 係我係海關 唔係咁，我懷疑可能係咩啦？即係你可能係因為譬如海關除咗嗰啲打擊走私啊嗰啲嘢之外咧，其實知識產權咁，我估咧民主黨呢方面咧應該都幫海關 OK 係啦， 都多嘅係啦， 因為佢哋係視線咁街啦，佢哋話曬都係即係呢個政府官，唔係即係其實係公務員嚟嘅，佢唔係問責局，唔係 問責局長 啊嘛， 係 嘛？你問責局長嗰啲。就但其實你講孫德基佢本身，我記得佢好似以前係糧粉嚟嘅喎。 佢但係糧粉啦，唔係糧粉都可以做到呢個位 置。點解會嚟嘅？其實咧，我想話當晚都有唔少糧粉嚟喎。 邊個啊？邊個？仲有邊個？ 有咯，總之就 唔係咁多人見到，你唔講都知㗎啦。呢啲嘢 費事開咪講啦，係嘛？ 哦， 係啊，有啲糧粉嚟咯。 嗰啲法律界糧粉 都係嘅，都係嘅，係咯。 嗰啲係行古惑， 都依香噴影嘅李米華，有啲 行古惑嘅出嚟嗰啲人。 哇，嗰啲立法會議員都幾齊啊！ 即係過嚟，個個都同689作對得嚟咯。 係咯，係咪真係有心㗎？ 敵人嘅敵人 就係 朋友咯，好明顯啦。 阿鼠王芬啊，嗰啲 咧。聽聞話咩嘛？ 謝偉俊咯。 黨慶之前，民主黨同自由黨食過餐飯㗎嘛。 哎呀，嗰啲我又唔知。 嗰啲係咁，所以 我覺得你會清楚過我咯。 嗰個組成咗自民黨咪嗰條圍繞。 香港自民 香港自民党嘛， 系啊，后屘 喂当晚仲有咩？ 格剑咯， 仲有 好 我知噶啦， 同埋阿何俊仁， 依睇过啦，仲有咩搞笑嘢啊？ 冇啦，最搞笑咪就系何俊仁咯。 咁阿姐套衫边个帮佢搵噶？ 佢自己咯。 咦？ 乜何俊仁好好笑嘅？其实有人咧就捐三皮嘢，佢唱歌， 唱咗。 但系你知道前一日咧系瘫咗噶嘛？佢咩感冒菌入脚啊？系行唔到路咯， 会有呢个病嘅咩？ 我都系 个感冒菌入 脚。我嗰日朝打俾我，喂唔掂，我去诊所，因为可能要入医院留医啊。听日唔知你未到啊咁咯。我话你咩事？ 唔系喎，仁哥咁啊，真系怪体维和。 系啊，佢话flu 入脚，我点解 flu 可以入脚噶？佢话试过噶啦，总之我而家行唔到啦咁。 吓？ 跟住我咁，你快啲睇医生先咯。跟住咪揾三师会诊咁咯。跟住就打咗支强力嘅针咯。跟住就行得翻啦。 即系记得又唔知两年前佢一次喺新加坡验咗身，定泰国话佢要通波仔啊嘛，翻嚟香港。 好通到啊，好似。 唔系后屘翻嚟香港揾医生睇完之后冇事啊嘛。 又系唔知肝定胆石咁嘅。 呢啲嘢咧， 年年都有尾嘢嘅。 系咯，哎呀。 哇，跟住好少咯。咁第二日就哇，龙精虎猛，老虎打几只咁咯。 佢好快。 跟住就打俾我啦，就话喂唱咩歌啊咁。我话你中意咧，跟住我唔唱歌嘅喎，咩歌唔识唱嘅喎咁。 关键结果都识嘅。 跟住我哋就揾咗阿志伟同佢一齐唱，谂住。 咁啊。 跟住佢就话我都唔唱噶啦，我都唔识唱。 仁哥太太咯。 你黐线，闹爆佢大佬，好恶嘅。跟住佢就打俾我，不如我冇剑啦咁咯。我你冇咩剑啊？人哋叫你唱歌，你冇 剑 咁。唔知啊，佢一孖劍有兩支嗰啲。 雙劍哇！ 雙劍啊， 犀利喎！ 跟住佢仲問，佢仲打俾我，佢話： 可以叫佢咩？ 搞啲 劍力 啦咁。 節目就係同佢同阿 唔 係 啊， 我下年去諗咗，再講俾你聽。佢打俾我，喂，我想搞啲新意思，我而家唱天蠶變啊嘛，你可唔可以幫我整個揀出嚟啊？咁我點樣整個揀出嚟？你揾啲嘢咧，總之纏住我，我最後咧係破揀而出，跟住就要打低689同埋打低把生得決定。 八甲明明係生蛋嘅。 跟住我話你講到咁抽象，我可唔可以揾啲白色嘅廁紙翹住你，跟住你自己 嗰啲 friend 嚟㗎啦， 爆開佢啊咁啊，黐黐密達咁，你可唔可以揾個漁網俾我啊？哦，漁網笠住你，你出唔到嚟好核突嘅喎，你作假自閉好戇居嘅喎， 一定咩嘅喎？ 即係佢又成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但係諗埋啲嘢又 你係邊個啊？ 人哥咯 嚇、啊！哇！我第一次聽人讚係 creative 啫。 喂，佢諗下又話要漁網，又話要絲襪，又話要成，又要白紙，又要整個簡喎。系啊，我话你唔好搞咁多嘢啦，你真系自己真系斩唔开嗰个渔网，你自己搵咗喺里边咧，鱼你爆顶喎真系。唔系佢都几 creative 噶。 喂，但系好似彩300万我都有，系嘛？ 唔系300万系 target 嚟嘅。 喂，边个有咩人买咗台啊？ 唔止嘅， 嗰晚有咩人买台啊？ 总之卖晒，筹咗60万咯。 扯乜都唔关嘅你，真系呢啲。听讲有 啊，唔系嗰啲咩啦，中电啊，嗰啲街宝， 中电 仲 咩咧？ 煤气嗰啲咯， 煤气咗咧？ 我唔系好记得啦，真系。 即系啲大财团都做啲投资档嘅 ，OK 嘅。嗰啲其实佢每年都有啲咁嘅经费噶嘛，不过佢哋唔投嘢咯。 哦，咁系咁样。 即系佢哋嗰啲实系有一笔系我嚟做，就 系 帮 啲啦，系啦， 嗰啲 parties 啊， 社区活动啦，所谓呢啲嘢。 咁但系就冇。 喂，嗰晚我想问咧，嗰晚叶柳有冇到到啊？ 有 啊。 有啊， 有冇请佢饮麒麟啤啊？ 唔系啊，开头有噶，开头讲咗，跟住我哋决定。 你玩叶太谂住唔好啦， 应承佢哋喺好似饭会定咩讲咗话怼麒麟啤捉走噶嘛，跟住我哋谂下，喂又帮佢吓， 卖广告 系咯，我 唔买叶太嬲唔嬲先样嘢， 唔系佢唔嬲啊， 唔嬲啊， 好面 咗啦， 叶太要睇得开， 揾个麒麟师傅添啦，咁 咩 啫？但系我哋觉得喂，我哋党庆咁做乜嘢要摆佢即系落去 spotlight 咧咁样，咁啊咁。冇飲麒麟啤咯，佢有嚟嘅，有嚟噶。 呢啲 其實真係幾都嚟，差唔多嚟都好齊。民建聯都有嚟哦。 我見自由黨有嚟啊， 都係自民黨嚟嘅。 自由黨就同坐喺度食飯啦，好多啊。 咁我問點解會唱咗《海闊天空》嘅咧？ 冇啊，因為有人咪短説捐錢嘛。 哦，嗱呢個真 係 啊。 唔係，其實本來就佢想捐俾6個民主黨噶， 係 唱嘅。咁後屘。诶，唔紧要啦，都嚟咗咯。咁睇佢上台，佢哋有上，咁咪一齐唱咯。 香港应该系咁样噶嘛。 系咯，冇咩噶嘛，冇乜型噶嘛，得香港型噶啫嘛，咁啱晒咯。 啲小气鬼系咪先？ 跟住阿长毛系咯，嗌咯，师威有难啦，今次咁够齐心嗰啲。 唔系，真系啊，呢啲嘢真系真系。 冇啊，党庆 鬼。 党庆 之后，余庆节目听讲都好丰富，系咪咧？ 咩啊？ 听讲诶，党庆之后个余庆节目都好丰富。 我翻屋企瞓咗。 你翻屋企瞓咗？ 系啊。 我听闻咧系好多。嘉賓咧都去咗隔離呢個樂士佛台啊，樂士佛街 嘅，有相有真相喎。 嗰啲嘢有常影個相出嚟， 但冇燈嘅你哋。 長毛啊，阿謝偉俊嗰啲， 你講 嘅 咋 呢啲嘢？好多人都去咗嗰度，聽講到呢啲有下場咯，呢啲嘢。 咁係你咁近隔離， 咁去曬嗰啲。呢個意猶未盡啊！ 其實都幾 high 嘅嗰晚啲人，我真係覺得啲人 high 嘅，後屘調笑啦。 因為大家有共同敵人， 係俾係佢咧，你知我哋嗰個。个咩啊？黄府咪有条天桥嘅中间，我田少去行 catwalk 咯，啲记者 系啊， 吓佢话喂，田少睇行个 catwalk， 跟住佢就喺度扭咁样行咯，跟住去到咧就同阿何俊仁夹剑咯， 咁兴 奋，好开心啊！啲 因为大家共同敌人啊嘛，唔系田少今年咧唔使上去北京开两会啦嘛，咁咪轻松好多咯，系咪先？系啊，上到好惨噶佢哋，咁同埋今年咧而家咧打贪咧饭都冇得食，佢哋话。你谂下打贪， 咪惨喎！酒又冇饮， 酒嗱酒又冇所谓喎，你自己饮开咗，冇人知你知系咩嚟噶嘛，系咪先？讲真，但 咁你食完就唔知你咩咯，你叫做鲍鱼夹咗就冇咗。 我听过一个咧，就嗰啲建制派人士讲啦，佢哋话而家真系咧，第一嗰啲高档酒家咧，真系唔会食饭，唔会去食饭噶嚟噶。咁咧 即系唔会去啲高档酒家食饭。 系啦，即系全部嗰啲高档酒家以前咧啲酒店咧。系几可能系即系最低消费几千蚊人仔一个人嘅，而家咧晏昼食自助餐同一样嘅嘢百零二百蚊人仔有一交易。 哇！嗰啲酒店自助餐真系， 如果你唔去嗰啲地方食咧，你谂住啲up 啲，谂住自己闩埋间房都 私房菜咯， 都食好嘢嗰啲仲大镬。 佢話你都唔知邊個嗰啲侍應、嗰啲侍應侍仔、嗰啲 waiter waitress 突然間影你張相放上網，咁你就死啦，斷正啦。 咁啊係，係咯，送只鮑魚入嚟個一口咁樣。 突然間話哇，有隻鮑魚喺度，咁你班人全部企曬喺度啦。 食翅喎，天狗翅落口。 呢啲嘢你唔知噶嘛？而家佢哋人人都有部手機，一去擠上網度， 香港上去都係咁啊， 係咪先？等係啦，因為你仲慘，人生路不熟，係咪先？ 咁啊係，之前係咯，成日搭的士都會啦啦，有個女仔坐上嚟。 唔係咯，你唔上去我上去啦，呢啲我真上到去仲大鑊，你都唔知點算好，咪天子腳下，隨時中招呢啲嘢，正所謂。 唔係正所謂搭啲有個女人喺度唔好入去。 係啊，呢啲你啊聽得多華叔講嘢啦，真係。 係啦係啦 係 啦， 唔 係我都聽第即聽呢個講。 係啊，咁啊好圓滿結束啦，嗰個民主黨黨慶係咪先？ 係啊，跟住就做咗兩個街站，係咁多啦。 嗯， 做到。謝曬， 好圓滿啊！呢、這個 今朝咪做咩咯？預咩啊？咩約話？ 預約拘捕， 預約拘捕咯。 即係香港第一號大狀俾人拉， 嗯， 係嘛？今日都未拉嘅係嘛？ 未嘅，拘捕拘捕，一入去就我而家幾時幾分拘捕你？ 拘捕你咁，但就係佢涉及咩啊？阿李柱明大狀 出席 嘅，淨係出席啫， 齋出席， 即係冇策劃。冇煽動， 冇今日全部都係出。 佢依然冇份煽動，哎呀！ 佢點煽啊？ 佢人生有污點咯，明顯。 我覺得係咯。 係咯。 唔係阿何俊仁都覺得，哇！水落咁渣啦，我咁 啊。渣嘅，即係你天字第一號大眾竟然冇份煽動呢個雨傘。 不過佢都唔係好高興。 冇人召集真係好慘啊！呢啲。 但係好快一匆匆嚟，匆匆走。 人生嘅污點真係對佢嚟講，可唔可以再話其中一樣嘢？ 係咪咧？喂，冇噶啦！呢一輪之後。你覺得、 啊、有啲 唔係因為佢，因為唔係我聽啲阿 Sir 講，佢話咧其實3月15日係一個 deadline 嚟。 唔係嗰個係因為 三個月嘅限期，一個話 嗰個係做完第一輪啫，之後 即係佢就話所有人都喺呢個3月15日之前就即係擲曬名先啊嘛，即係之後嗰啲 先。点样告告乜鬼？嗰啲过曲上庭就 慢慢系，系，总之你 我估有嘅， 跟住有啲咯，咪同我讲死啦，冇真系点出嚟行咯，将来 嗯，有又系， 你谂下，实系有啲人走咗鸡噶嘛，泛就 even 嗰泛民里边都， 即系包括你啊， 唔系嗰啲议员啊，立可言啊， 咁呢啲老实 系咪先？你23唔系即系23个，其实唔提。 李柱铭如果都系出席嘅，就真系。应该都差唔多。 其实呢个第二轮水尾， 李柱铭已经 冇乜事， 唉，真系惨。 佢点系咯？嗬，唔系你陈日君都冇啊？ 未揾佢，唔系陈日君自咗手嘛？ 你三指冇自首啊？ 系啊，陈日君自咗手嘛？ 三指都自咗手啊？ 呢啲系咪有咩？ 李温自首嘅， 方涛萧就自咗手啦。自首咪照拉咯？ 照拉嘅， 冇关系啊！ 阿主教又 系咯，唔知我后屘仲问何思思有冇，都冇。 何思思未啫。 哇！佢呢輪 唔 就冇噶啦， 系 咪啊？ 清場都係有拉噶嘛，一定有。 唔係清場拉嗰啲係一件事，咪清場拉有啲好多咁，即係喺後屘要咩藥話？ 預約 拘捕都有㗎，再 哦 何俊仁嗰晚都有拉啊。 咁可能俾翻佢生路何思思咯。 哦，咁我唔知，可能唔係， 可能佢老細召起佢咯。 咩啊？ 惡少係啊。 咪可能咁樣咧，仲俾 credit 佢去選啊嘅 呢啲。 即係你預約拘捕又俾佢， 佢真係選先選， 俾佢攞多個幾個光環。 佢真係選先選啦。 嚇唔選嘅，我真係想去選。 你想去選乜先？ 選立法會咯。 嗱咁多位， 直選咯。 佢唔想選直選啊嘛， 佢選功能組別啊， 佢想選功能組別啊嘛。 馬逢國啊， 誒啲傻女唔好理佢啦，誒。 誒真係唔知。 咪咯，選呢啲 位。啊，你兩個點啊？係文講，成日講我。 Anthony 你点啊？ 我点样？我又冇份出席呢个民主党呢个党庆，又冇份预约被捕，可以点样咧？真系冇啊！即系近排咪又系咩咯？ 有冇去元朗啊？ 元朗冇，但系我就嗱，剩翻少少时间啦，都讲呢个元朗啦，吓咁啊！元朗就即系好勇武啦，系咪？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即系 identify 到嘅，咪就系热狗同埋呢个即系 差佬勇武啫， 呢个本土民主前线啦，咁样样。咁但系呢个热狗嗰边咧就好早走啦。咁啊，你今朝有冇听呢个即系大香港早晨先？ 我冇听到，不过我见到 有啲 highlight， 我见有啲人已经系截录咗咯。 系 啊，皇上喺度狂闹， 为光复元朗致歉，批现场指挥零应变。 皇上应该系怒屌三子嘅，即系就系阿郑松泰啦，即系而家俾人叫 呢个山水三子， 系啦，同埋就系阿邹仪哥啦，法国佬系嘛，邹仪 巴唔系法国佬， 系啦呢啲啦，系啦呢啲， 冇错冇。 即係我覺得，因為其實我覺得當中咧，尤其最慘嗰、那個，尤其最難做，唔知點樣做嗰個就係鄭松泰喎。因為咧，即係阿鬱敏卿咧，上個禮拜就同佢做節目咧，即係已經係即係千叮萬囑啊嘛。啊，去到嗰個地方，大家就唔會喐手喐腳啦。啊，我自己咧都會去呢、這個咧，即係佢哋咪即係鄉議局咧，佢唔知有個飯局係嘛？ 春茗 啊， 團拜團拜 團 拜， 團拜就會即係同嗰啲即係鄉親咧就傾下偈㗎啦，就叫佢哋唔好喐手腳，斯文啲咁樣。 梁志祥就所以咧引述阿鬱敏講就話咧，根據阿梁志祥咁講啦，佢就話咧鬱敏同我講咧。啲細路好斯文嘅咁樣， 咁除咗話斯文之外，佢自己亦都喺節目嗰度講過嘅，佢就話即係大家咧，即係去得遊行嘅，就唔好即係唔好即係逞強啦，係咪？即係舉下牌啊，嗌下口號就得噶啦。其實就咁，其實呢樣嘢咧，已經其實係好限制，唔鼓勵佢哋用武啦，已經係。 係咯。 咁我唔明點解咧？今日即係今朝啊，阿黃楊達嬲乜嘢啦？ 佢話佢哋冇隊，佢哋太過注重要 維持個隊形，咁 跟住就交化啊嘛自己。 因為其實佢就話咧，佢係隊尾嗰陣時咧，佢係知 啊 隊尾混亂，咁啊邊場莫及啦，即係前面行。 跟住鄭松泰就喺度俾人搏咪。 係啦， 我真係亂曬龍，我有個做嘢。 咁點搞咧？喂，咁大佬，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即係你人又唔喺度，喂， 點解佢唔去啊？ 佢唔去，咁佢因为佢 孭咗咁多嘢喺身， 佢军师嚟噶嘛，系嘛？ 哦， 军师就要决胜。 即系佢，你旺角倾场，佢都奉旨唔喺度噶。 我有啊， 从来都唔喺度。 坐架车经过噶嘛？ 奉旨唔喺度噶啦，佢都。 嗱，嗰唔系清场噶，嗰个啊，佢决胜于千里之外。 总之就热血公民成为热血松民啦，总之而家就热血松人，热血公民成为热血松人。 咁但系今次拉咗卅几个人。 我都有 三十八， 三十八個人當中好似又冇熱狗喎。 係啊，我睇嗱，我今朝起身睇文匯報啦。 有本土 文匯報今日有篇報道就咁講嘅，就話咧呢個激進組織傾巢出動，頭目就快閃，流羅亂衝。咁呢啲係依個，但有喺現場嘅人都我諗都知道文匯報寫乜㗎啦。咁咧。文汇报呢个报道最后嗰段咧就咁样讲嘅，当热血公民宣布解散之后咧，即系四点零钟嗰阵时啦，系咪？如果冇记错啦，几十个穿住黄色外衣嘅热血成员啊，就嗱嗱林就快步去翻朗平站咁样啦。去到朗平站啲人做乜咧？咁啊，第一件事咧系除翻低件衫先，系啦，咁啊唔知点解啦吓。第二件事咧。就系大家排队，嗱文汇报就排队买单程车票搭西铁走翻出市区。 其实点解要排队咧？ 嗱，根据文汇报咁讲咧，据悉，他们此举咧系要避免喺八达车票上留下乘车记录。 我知，我明白。 以减少后遭警方调查。 但我唔明白点解旺角要排队咯？因为其实 买定先。 如果你要去即系跪喺呢个 customer service 度买嘅话咧，其实你可以一次过就已经买晒咁多张票咯。其实 可能佢要惊到有人哋有第二啲嘢。 佢哋要用八达通快飞。 我就讲我又唔系特别觉得咧就咩，不过觉得啊呢班友都系。有都幾搞笑咯，我覺得講真，即係你戴口罩又驚俾人認出啦，係 啊戴口罩啦， 連張八達通都攞得咁仔細啊，真係 不受傷不被捕啊嘛， 真係估佢哋唔到， 即係如果你話熱血公民嘅即係首領黃楊達不嬲講噶嘛，不受傷不被捕啊嘛，但唔係熱血公民嗰啲咧， 係啦， 就不在呢個即係呢個原則之下之列啦。 我琴日就冇去到呢個元朗啦，故之前陣立立亂啲地方就唔去啦。 但佢哋話佢哋 Facebook 仲依然係不斷 update 喎，即係有人仲喺度㗎嘛？ 有呢啲咁 影相啫嘛， 做啲食花生啫喺度。 你影相嗰啲你唔係攞部相機嚟敲人啫嘛？ 我都要喺度啦，係咪先？呢啲嘢乜錯嘅啫？係啊，呢啲嘢咁樣樣。 阿路人甲你都喺度。 我唔喺度啊！呢啲立立亂嘅場面都係唔去啦，大佬。琴日呢啲元朗係咪先？去入到元朗都一定出事呢啲。 或者實中 同埋，即係我就真係佢哋話佢哋自己話佢哋自己交化啦。依個阿黃楊達自己講，阿皇上自己講噶啦。佢哋自己唔可以交化嘅，點點點嗰啲嘢啦。 唔係咁點樣唔交化咧？我真係唔明。 係我都唔係好明㗎。不過我睇完之後咧，琴日其實真係示威完之後，其實有咩咧？系咪先？即系所谓，如果 得到啲乜嘢？ 呢啲系咪有冇任何阶段性嘅胜利咧？有冇阶段性嘅成果咧？其实佢哋有。 其实佢哋做咩啫？ 同埋佢哋 做咁多个礼拜。 同埋我琴日睇完之后咧，其实佢哋其实抗 去向边啲人抗议呢？琴日，琴日其实抗议，即系你要抗议目标噶。 啊，林女士啊，佢哋唔兴有阶段性成果嘅。如果你要讲你自己阶段性成果嘅话咧， 就 咁你变咗左交。 就左交，咁佢哋琴日就系呢个。 可以拍掌。 琴日系交段性成果咯，佢哋有啲系咯，唔系 即 系交段 要即系吓， 系咪先？ 一嚟就即刻冲， 即系冲就系唔系呢个手段咁简单，冲也是目的，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够。咁你觉得佢喺度做咁多嘢，咁亲自大龙湖有咩最终目的先？ 我下次翻嚟讲， 系啦， 都好啊。 好， 到天边，为嘅世界一字，明亮像佛光，天际创意。欢迎收听花生台嘅日本节目《火烧万世桥》。我是夏慧 BB 王夏慧 Dance。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振英三年，水客当道，居民怨声载道，鸡屯门及沙田之役，热狗本土民主前线联军作五第三度进军，史称元朗会战。 加油加油！ 咁多位观众大家好啊，欢迎收睇呢场大战嘅，有我鱼肉菜同皮蛋王为大家防守。喺开赛之前，睇下居民有啲咩反应先啦。 我认为咧，你系政党啊，乘机靠香港政府个政策咧有漏洞嚟到作乱，捞取啲政治本钱。 今日嗰个环境嗰个示威，我觉得系都会理解，但系就唔好咁激动，大家要平和啲去反映嗰个诉求咯。 好难啊，鱼肉菜啊，虽然福源哥咧已经叫村民咪冲啦，但村民唔系咁谂啊，一早布定喺西铁站。招呼二百人的熱血同本土軍團，呢場波火藥味咁濃，睇嚟一係噴招，一係唔會噴招啊！ 你老母，你老母啊！你嚟住我家就走啦！ 係啊，仲有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抗性喎，今場波點吹都係好關鍵噶。哎，大軍三點終於可以出發啦喎！ 强多人，识强多 人。大军沿路经过五十几间铺头，好多都落晒闸喎。村民同大军就一直有零星嘅冲突。 系啊，肉菜，有架吉普车行过大叫，呢度元朗啊，你估旺角啊？仲即时俾示威者围住添啊！ 拍我啲啊！好啊！你仆街好恶，我仲未同你计啊你！非礼我， 做咩啊？ 走啊！你咩态度啊？你咩态度啊？睇精神科啊！你系正常啊？知道啦！我拉你上去攞嘢知唔知啊？ 球证有啲燥底喎，大军喺度受富街奶粉城嗰阵时，场面仲爆啊！当时两边夹埋六百人，逼晒出马路噶啦！ 继续喺度，继续喺 度。哇！呢个球证仲系咁叫人上翻行人路。喂，皮蛋王，你真系讲中咗喎！喷招啦，喷招啦！而家仲有个女仔报称要执翻个电话嗰阵，俾七八个球证揿住佢，搞到成口血啊！最后球证话佢涉嫌抢犯拉咗佢啊！ 之后咧系轮到呢个沙展啦，话要拉另一个女仔，又乱过。哎呀，又喷招啦！咪就话灯神啦，亚视记者更加仲要应一应添啊！ 而家对记者喷招啦，我攞住支咪 嘅， 我攞住支咪 嘅。之后球证成功将个女仔带走。 啊，肉菜镜头一转咧，又有冲突啦，今次系打波绳啊！ 王，今场波球证真系唔易做，唔止示威者，乡绅都闹埋佢哋添。 本身左右做人难咯。好，出半场鸡，下半场大马路更加精彩。喂，行开啊，阿叔食啲嘢先，休息一阵。 爆片爆相。 喂，好，翻翻嚟第二节啦。 喂，又来了啦。 头先嗰个系咩嚟噶？ 咁啊，头先嗰个就系动新闻啦，就其实简单就交代咗琴日嗰个嘅元朗嘅光复元朗嘅行动啦。咁啊吓，即系其中有一段咧就比较即系啊比争议大嘅， 点啰柚 系啦，你揸我屎忽啊咁样样啊，咁啊即系吓嚟咗个揸屎忽抗共啦吓。咁我唔知啊，你即系唔系？但系我觉得嗰个。 无啦啦 揸屎，唔知啊！呢啲好混乱嘅大佬， 但系都唔会咁样。吓， 唔系咁，你除咗揸屎忽嗰个之外，就系其实其中一个女人啦，就俾人即系因为话有啲差佬就话佢抢犯，咁所以咧 抢咩？ 抢犯啊！即系差佬要话现场拉人，嗰、那个应该咧嗰个男仔咧就系佢男朋友嚟嘅，佢就话唔俾拉，咁啊推有条片影到啦，我都睇片嘅啫，老细讲就。 佢就话咧抢粉啊， 抢粉，系啦，就有条片影到咧，就有个军装警员咧就拱咗嗰位女士就一下，咁女士就失去平衡，咁啊扑街，简单啲讲就系扑完街就起身咧就一鼻一口都 系佢家姐打俾我， 系啦咁样嘅呢啲， 求救啊！ 佢好似，但系咧我有个疑问，因为咧苹果部今日就话呢位系少女啦，但系听讲佢都28岁噶啦。 系啊，系啊。 哇，咁啊真系好难，即系我你问我，我就真系我就点都唔会认为佢系少女咯。 咁你，唉，阿 sa 都可以演初技啦，佢几岁啊？而家 阿 sa 都系中女嚟噶啦， 唔系咯，佢都可以演初技。 28岁嘅少女真系，唉，佢 一路做初技做到而家嘛。 系咯， 咁啊，即系唔系讲而家呢个少女啊，即系唔好搞错啊。 系啦系啦，呢位黑色衫嗰位女士啊，我唔敢，我就唔会认为佢系少女嘅。 我觉得佢样有啲似。阿林老师 系啦，咁样啦，哇，真系都唔知你赞，都唔知你赞紧佢定系咩佢啦？呢啲嘢就阿 Anthony， 咁啊，但系即系其实佢就其中一个比较流血啦，系咪？即系 爆晒光。 阿黄杨达话真系不受伤不被捕啦。咁而家呢啲又叫咩咧？咁当然佢都讲得通嘅，因为呢个人唔系热血公民嚟噶 啦，热血松人， 热血公民咧就即系咧， 热血松人，我要。更正你啊！佢哋叫热血松人而家， 唔系其实呢个都唔呢都有前科噶啦，即系你之前咧，即系其实上次去边度啊？即系都系反水货客啦，系嘛？佢哋即系都系即系自己松咗人啦，都系走去自己食呢、這个即系淡仔米线啦吓。咁、啊、你话你今次咯，即系自己走咗去搭呢、這个即系呢、這个西铁咯。咁其实呢个完全都唔意外啦，呢、這个系啊。 即系总之就去到咁上下就散水咁样啦。其实佢哋都系根据啊教主嘅指示啫。教主同阿梁志祥讲噶嘛，我哋啲细路咧好斯文嘅，咁咪斯文咪例行公事，即系好似法叔咁样循例搞下咁咪算咯，系咪先？咁之后嘅嘢就等系唔关你事啦，系咪先？其实嗱，即系如果我睇咧，就都系一有剧本噶啦。即系搞完上水，就搞沙田啦。咁啊，打完就商场战就今次星期 打大佬 打航线啦， 屯门咪又 啊屯门啦 一次啦， 屯门啦咁啊，今次应该系第四次啦，系嘛？ 第四次啦， 第四次啦咁样啦。咁啊，今个星期咧，大家就应该可能都略知一二咧，或者留意到噶啦，就北京就开两会啦。咁啊，梁振英689啦，叫佢名都觉得自己太俾面佢啊，689呢条冚家铲咧。呢条粉肠咧就上去列席两会，咁咧其中一样嘢咧，佢打咗开口牌噶啦，就话咧，佢会上去倾一签多行嘅问题，咁即系大家都知道，等系唔会再扩散啦，等系就收紧啦，咁啲政党建制派、民主党、自由党啊、民建联啊，诸如此类都话一签就若干行啦，咁啊，一定系唔会多行噶啦，系咪几十行？ 几十行啦，我好似话30行到啦，差唔多系。 呢啲就即系一个月嚟，总之嚟咗俾你两次就算数啦。 即系以前几行噶？ 以前无限噶嘛， 有 深圳居民啊嘛， 系深圳公 嗰啲嘢嘛。好啦，咁样今搞埋呢几个星期系咁搞呢啲嘢，咁啊因为你就越嚟越大镬，咁啊689都要上去咧，就话要倾下呢个问题啦。咁咧如果根据咧就之前郁文又话大家好斯文，法叔又话循例搞下啦。琴日热狗又好好合作地同警方四点零钟就话呢完咗游行啦。以后大家自己交污唔关我事嘅话呢，咁佢哋又即係不流血 不被捕嘛，系嘛咁样。 系，佢哋系 咁样咧，就完成咗佢哋嘅任务啦。即系我嚟睇就咁咧，就六八九就上去北京，就讲呢样嘢。咁咧就结果，我相信咧，佢都可以系话俾大家知咧，成功争取 系咯， 收缩一签多行，变咗一签若干行啫。咁所以你问我之前就话啦。学生会退联边个最高兴？咁而家就要问大家啦。热狗琴日搞完呢啲嘢，边个最高兴呢？咁我就得六八九咯，因为咧嗱，佢就上到去俾大家见到，哇！真系香港立立乱，个个星期都开拖，而搞完呢区搞嗰区，系咪？上到去佢就同阿爷讲，哇哇哇，点点点唔掂，咁好啦，哦，终于成功争取领功咯。 咁所以其实而家你讲 timing 嚟讲啦，其实都配合系嘛，即系其实佢自己本身有个升级嘅过程啦，升到而家去到咁样咯，咁你又去啱啱好上去啦。咁其实嗱。你唔靜止嘅，你除咗你見到六八九上去之外咧，即係其實我諗唔會咁快會有結果嘅，因為再來兩會，而兩會咧，工聯會又好，即係其實呢個民建聯都好，都話係會兩會嗰度咧就會做啲提案，係會講講呢個自由行嘅問題。咁我相信咧，最快咧，我諗都要兩個月後啦，就可能會有呢個叫做係 見完黃江，見完黃江，黃主任話話會接納佢嘅建議，咪即係搞掂咯。係，不過你最後係幾多行咁解啫？ 咁啊叫做呢個建制派搭唱啦， 咪係咯。咁你就建制派搭唱，咁就熱狗就呢啲叫做順整俾個順水人情大家， 咁啊 就成為依場成功爭取 皆大歡喜， 一簽多行變成一簽若干行咧嘅從一個最大嘅功臣啦。啊！即系我哋要多谢。 唔系，其实你知唔知咧？ 皇上英明，皇上英明。 唔系合作紧咯，又系。 呢啲正所谓姣婆就遇着脂粉客啦， 一边就系唱红脸， 出流血咁样。 我就话嗰啲我就话我就等啲阿 Sir Madam 唔抵啦。寻日又要抛头露面嗰位 Madam 系咪？ 靓女 Madam 嚟咁样 嗰位系咪先？嗰个你上网慢慢睇啊，呢啲系咪先？系啊，咁样样呢啲。边 个啫？靓女。 我唔中意似边个喎？ 佢成系咁啊，实啲乜乜版警花版乜乜乜。 唔系佢，唔系嗱，其实咧，早排咧，即系警队咪即系其实整咗三个靓女出嚟，然之后咪帮自己洗底啊嘛，企图即系其实喺即系占领清场之后，咁啊，即系又话啊，即系其实咧，即系啲街坊咧，好多都系误解咗我哋嘅，我哋唔系咁噶，但系咪个个师姐都咁靓女啊？当然唔系啦。 咁琴日嗰个师姐老实讲咧，出嚟片都 OK 嘅。 佢本身咧就好似化好浓妆上去。咁但係呢即係冇辦法啦，係咪？即係你八婆起上嚟，或者靚女都可以，即係 師姐出街冇人俾化妝嘅，便衣㗎嘛佢。 咁佢係應該係，佢係咪做嗰啲即係叫做係PR 嗰啲啊？ 呢個真係唔知喎，佢唔係喎，好似唔係㗎，佢係真係，佢唔係做嗰啲警民關係㗎， 唔係做警民關係嘅。 係啊，呢啲係啊，佢唔係做警民關係嘅呢啲。 係嘛？ 下次問下師姐咯。 邊個識得講？ 即係佢好似守天水圍㗎嘛？ 係咩？ 唔系， 其实我最想我见到呢个咩咧？我最想见到小柏林啊，因为小柏林佢自己都系警队啊嘛。边 个系小柏 林？你唔知小柏林 嗰个童星，嗰个童星。 咁你唔一定见唔到噶，嗱唔等住高层你见唔到噶，系咪？即系你睇下咩场合啫嘛。即系但系小柏林 suppose 应该咁多人识啦。即系如果你话， 但系个样变晒啦，同小柏林嗰，你而家俾佢企我前面，我都唔会记得知道佢系小柏林。 系咯，唔系，但系你由呢个小柏林变咗你黑警柏林，即系我谂 佢唔系做咗黑警先。 你做得过？你做咗警队已经变咗黑警噶啦，啱啱先。 唔系嘅，我即系我见咁多，有啲好 nice 嘅，好合作嘅。 即系所以会唔会系呢个系？ 佢真系落 唔系嗱，老即系老实讲，即系老实讲，即系我就咁睇啦。即系有时就我哋睇啲片咧，就不能够以偏概全嘅。你问我，寻日嗰单嘢摆到明，大家落去打场噶啦，要咁你落到去打，摆到明系要开拖打场，打唔收手嘅。 系 咁，你又点能够？要求啲警方，或者点能够觉得啲警方，或者 就肯定好非死， 就系企喺度，企喺度，就同大家讲，喂，大家守规矩啊，大家乜乜，咁你根本上大家心存目的就系要开拖，落到去就 系 要打交噶啦。 系啊， 咁 你 有咩理由？ 揸屎忽 系啦，系啦，有咩理由会要求个警方同你好似少年警讯咁样咧？系咪先？系啊，即系我就觉得，即系呢啲嘢，你 打交点会揸人屎忽？ 即系唔能够就将自己嗰个私心就挤咗落警方大嗰度噶嘛？ 你唔知啊？你真系你话你真系讲， 我真系冇打过交。 你就差佬啊！佢嗰阵时啊， 佢系边个俾边个？ 道清场嗰阵时又试过，系嘛？即系呢个阿呢个旺角清场都试过，系咁偷桃啊嘛！黄之峰咪俾佢揸春袋。 咯。 咁偷桃同埋诈骗两样嘢嚟噶嘛？ 唔知岑武辉都未试过，好似话 岑武辉好似冇，但我嗱、哦、我记得就系、是、 之锋话系裂下体， 系啦，龙和道嗰个咧，龙和道嗰个咧有个十七岁嫩男咧，亦都系揸春袋，唔知揸咗六七下嘅系，一路笑一路揸嘅系。 咁恐怖！ 系啊，你冇睇新聞咋？ 三級片咁。 系啊， 冇冇遇到佢啊！ 咁所以，但我未聽過咧，即係其實拉啲女仔咧，又俾人揸波又成，即係呢個又冇，真係有。 啊！你未聽過啊？ 啊！真係有噶。 有。係咩？我哋個大狀就係咁樣。 我咪嗱， 好耐之前九幾年嗰陣時。 九幾年。 係啦，就係咁樣揸咗，於是乎佢就揼翻，於是乎就中咗襲警咯。 哇！咁樣。 但後屘都做咗大狀啊。 哦。 因為佢。即系律师公会就觉得即系 有理由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又唔系话dishonest 啊，去呃钱啊成嗰啲，咁呢啲系一啲嗰啲学运啊，咁、所以就有案底都可以俾佢做咯。 嗯， 有嘅有嘅有嘅。 咁啊，即系所以你话即系你打交嘅时候，即系拳脚冇眼之余吓、啊，即系嗰啲叫做咸猪手都冇眼嘅。 除非你攞把生果刀出嚟嘅啫，榴莲乜乜。 经历过琴日呢个受福 受富街定 受富街啊，总之系 喂个名真系觉得好衰。 受富街受富街之乱之后，嚟紧如果话热狗啊、本土啊、咩民主 咧选 嗰啲咧，再吹鸡，大家觉得佢会唔会有人出嚟咧？ 好难讲啦。 Facebook 啲人都话唔会再跟佢哋 啦。系啊， 系咯，系。 我哋最憎你跟完之后，领咗嘢之后又冇乜支援啊嘛。 吓，咁系。真系，其实你好似好简单啫嘛，嗰啲义务律师佢哋永远唔会有噶嘛，佢哋俾人捉完之后，其实系反而叫货金噶嘛，系嘛？ 系、哦，但系咧最紧要货金， 最紧要 最紧要货金。 义务律师咧，诶、哎，对面嗰个 对面就有啦。 嗱，佢哋义务啊嘛，喂，唔系义务嚟做乜啊？ 唔系咯， 系咯， 呢啲嘢， 喂，你即系完全系货不对版、啊，即系， 所以佢哋戴咗头盔先嘅，仲不拘捕不流血啊嘛。 吓、啊，不拘捕。 边个佢哋俾人拉啫？ 即系证明你唔系热狗啦，你有冇听我节目啊？ 系啊， 要醒目啊嘛，走啊， 都系走啦。呢啲嘢讲真， 你就配不上系咯，咁 系咪？ 咁你即係呢个真心交㗎咗喎，真心交唔系热狗嚟㗎喎，热狗唔会咁㗎喎。 热狗唔交嘅， 热狗唔交㗎喎。 咁今朝王就系咁闹闹佢哋交化交化仲唔死咩。 係呀，咁所以好难做囉，即系咪即系你而家你连呢、這个即系热狗都做埋啲左交嘢，究竟可以乜嘢系唔交呢？系咪又无端端唔散，又无端端喺 皇上唔交，教主唔交。系啦，最唔交佢哋噶啦，呢个一定系啦。呢啲你够胆话佢哋交啊，真系想死嘅呢啲。 系咩 啫？ 啊，听第二样嘢 吓 呢啲。 咁啊，即系嗱，其实你头先讲到即系话大合唱啦，咁啊，即系我谂好快都会有结果嘅，好快都会有结果嘅。即系究竟系咪会一签 若干行 干行咧？呢啲咁啊，好快都会有结果嘅。 系啦，我今朝听到话一签系九行 嘅，九行咁即系一个月都唔嚟， 系咯，嚟一次，即系 M 都多过佢。 系咯 ，sorry， 呢个我唔知，即系月经咁样嘅， 系咯。 唔系佢如果咧，佢意思就话咧，即系单位数咯，单位数啦， 系 一个月九次。 咁你但系你又唔知佢可以点样攞到签嘅啫？而家攞一次签，唔知一年系嘛定几多年？ 唔识我真系 嗰啲你深圳户籍居民，你攞完之后一年唔知无限嚟啊嘛。 嗱，旧年 一 签， 可能你可能一个月签一次，咁你一个月嚟九次咯，咁你咪一年咪嚟九啊几次咯，系咪先？呢啲我调整嘅呢啲。 咁其实系咪可以即系就算系你一签多行都好，你可唔可以话即系其实我哋嗰阵时话入境税啦，其实有冇得弹性递增嘅咧？嗰、那个即系如果你话即系嗰个税项嗰度，嗱，譬如好似你话，哎，你过咗十次之后，你咪即系俾多啲钱咯，系咪？你有咁样嘅制度都好啲啊嘛，即系叫做系嗱，你十次以外嘅，你咁你100蚊一次咯，即系你话先至征收。 复杂咧，收税就唔好复杂啦，收下收啦，唔好压支压阻啦呢啲咁就，即系我就觉得，即系我就呢啲就觉得咧，一系你又唔好收，一收咧就 划一。 话在简单，你收税咧，你有成本噶嘛？你咁样搞法个成本咁高嘅话咧，就唔收我收啦，系咪先？讲真， 但系唔系喎。 同埋咧，嗱，老老实实咧， 机场嗰边又唔系咁讲。 同埋咧就呢啲嘢咧就你话收税啦，利之所在咧，去打磨落条款度啫嘛。即系你呢啲，你问我咧，解决即唔系解决到问题，同埋有一个最大问题咧，始终个币值问题咧，你港纸同美元挂咗钩咧，你人民币始终对港纸系好细啊嘛。 系 呢个现象一日存在咧，一日你都解决。 決唔到呢啲咁嘅走水貨問題，因為你嗰個係最緊要係幣值問題咯。 但係689唔係喺香港咩？ 喺香港嚟噶，未上去，三月上去啊 嘛， 三四五六啊嘛，三月三四五六上去北京，聽日上去。 我唔怪得佢仲可以出嚟公布嗰個阿水水。 系 咪 check 得好嘛？ 系 check 得一流嘅啫，呢啲 我要扮无知。 我哋去段片先啦。 好啊。 我哋不失时机地可以做好香港嘅创新及科技方面嘅工作，委任杨伟雄先生作为行政长官创新及科技顾问，向我亦都向全个政府咧系提交。他通過收集和分析香港社會各界，尤其是創新及科技界的意見之後，向我提交建議和意見。創新及科技顧問是不受薪的，是不受薪的，他的任期是直至到創新及科技局成立為止。 我在香港住了三十多年，我是工業和科技界工作了大約二十年，在大學和數碼港亦都工作超過十年，經過理大的 Micro Fund 和數碼港的 Incubation Program， 我知道香港有很多創新和科技方面的人才，而特區政府可以透過適時和適當的創新及科技政策充分發揮這些香港專才的潛力。我將為特區政府收集和分析業界對創新及科技發展的睇法和意見，怎樣充分利用香港一國和兩制的雙重優勢，亦都利用香港是科技基礎建設的優勢，強化我們的官產學研的結合。 個家族集團比較搞， 佢啲友大佬以為自己 IQ 150嘅，點會睇得起政府啊？ 好危 喂，好啦，翻嚟啦，唉， 又嚟啦，好冇 咁啊？呢单嘢大家点睇啦？嗱，啱啱我见到阿刘世良咧，咁佢写到一个即时短评啦，就诶，究竟有两个人有咩利益关系咧？咁啊，六八九就喺呢个立法会阻止开设呢个杨伟雄之后咧，开设局长俾呢个杨伟雄之后，咁啊，即系而家咪就系其实系即系千方百计，但系都要咧引安插去内政府先。 系啦。 系啦，咁咪而家暫時 工都辭埋喎， 系啦，工都辭埋，咁點算咧？咁咪揾個位安置佢先咯，咪加呢個顧問一職咯，係咪？ 加埋啦，呢啲 佢係咧政府而家創新科技局顧問啦，創新及科技諮詢委員會主席啦，同時成為行政會議非官守， 即係咧呢啲叫做咧 即時生效啊！ 呢啲叫做咧就 真係冇收入喎，突然間。 唔係，行政會議有㗎， 有㗎。 我話佢即係 resign 咗個 poly 名。 呢啲叫。就 咁啊，冇咗梁出啦。 曹用啊，嗱，其实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 啊，六脚猪条。 即系呢个金发局啊，即系开唔成之后咧， 金发局开得成。 唔系嗰阵时都开唔成，咁啊，跟住拉布暂时开唔成嘅。 哦，暂时系。 唔系金发局，系正确咁讲，系即系呢个财政司副司长。 即系陈茂波嗰个嘛？ 系啦，陈茂波嗰阵开唔到，咪就系即系扼咗落去呢个发展局咯， 系咯， 系嘛？咁样先至可以即系安置佢啫嘛。如果唔系你走数嘅，喂咁你做点走？ 你咩个女仔都系噶？ 你咩？ 你嗰时帮佢选特首，跟住选完之后， 陈 大家就发过去， 陈燕 系啦，侯燕客个燕，咁啊发过去又唔知点啊，又共青团有咩成嘛？跟住系嘛？本来就安插佢。 嗱，其实仲有一个嘅叫做 后屘又系拉布拉到佢哋冇得做嘛？ 啊，仲有一个嘅，其实我都识嘅。 其实即系 嗰个叫咩 Alan 咧，即系其实系 冯英伦， 系啦，冯英伦。冯英伦嗰阵时又系佢系临时呢个特首办嘅筹委会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嘛？即系帮其实佢自己本身毕业咗之后咧，系一直都做喺军司嘅，即系帮佢写嘢啊咁样 嘅啫。 好后生，好靓仔添，好似最近结婚啦，就 高咯，靓仔我就 咁啊！即系佢咧，就 左右咁嚟噶嘛。 佢又做过前学联啫。啊！佢之前，因為佢自己本身係ConU 噶嘛 ，ConU 嗰陣學生會佢係做過呢個外務副主席、副會長噶嘛，啊！咁佢即係一直以嚟都跟緊 CY 啦，咁啊即係而家佢嗰陣時咪就係話，即係因為被嚴，所以咪即係放咗出去，冇位做，完全係。跟住然之後間，即係最近先至將佢安插落去呢個發展局做呢、這個政治助理啦。 嗯， 啊， 喂，但係。 阿陆伯祖强调呢个杨伟雄任顾问职位咧系不受薪 嘅。嗱，佢呢个顾问位咧就夹硬离开嘅啫，即系总之嗱，即系总之跟六八九就呢啲，我呢啲嗱跟啱老细好重要嘅，所以就嗱，你跟六八九做粮粉咧，生养死状咧都照顾埋噶，你系辞咗份副校长份工，咁咧就一炮三响，冇局长你做就俾个顾问你做先，佢嘅咨询委员会着你做先，跟住再俾埋个行政会议你做，嗱就顾问就冇薪。行会就有人工，非官守咧就70,000到啦，大概。咁咧，顾问委员会咧嘅主席咧，应该都有呢、這个有顾问费，即系有个居马费嘅，咁、样呢啲嘢嘅。 但系做副校长一定有住有宿舍、 啊。嗱，如果理工嘅校长好似，如果大学校长咧就应该大概系局长级人工啦。 系 咁副校长我谂就一年200,000-300,000都咁就鸡噶啦呢啲。 而家 咪 点算 咁杨伟雄而家咁唔系佢唔系永远都冇得做嘅，佢冇得做住啫。 佢咪就系任期至到创新及科。科技局成立咯， 九月上翻嚟立法会啦，创科局系咪先？ 咁可以有拉唔到咯， 系咪先呢啲嘢吓？咁啊拉唔拉到啊？ 谢思 文，真系好奇怪咯！你完全系即系唔顾嗰个， 直情咧就系，我就觉得净系无法无天， 无法无天。 即系你个局就备受质疑， 做筹用嘅 系啦，你就开唔到，跟住你咧就自己咧就绕过晒所有嘅程序，就安一个咁嘅位出嚟，就叫佢做咧就特别顾问。跟住就俾佢做嘢、其实呢就第一个问题呢，如果你做局长你就要申报利益啦。申报利益嘅话呢个制度呢要求好高嘅、即係老婆啦直系亲属嗰啲呢都嗰啲利益申报呢都要逐报埋嘅。即係当年呢阿陈茂波咁样、即係太太嘅亲人嗰啲嘢呢都要报埋㗎嘛。 公司啦嘛因为。 阿仔呀嗰啲嘢啦。如果你只係做个顾问做行会嘅话呢、其实系咪松啲呢你嗰陣時啊即係啊 我哋 sunshine 咩㗎嘛要咩都冇㗎嘛。 係啦嗰啲嘢呢你变咗呢个要求呢系唔同嘅。如果咁嘅话呢你又将佢咁高层次话呢其实呢即係其实走离谱嘅老实讲就真係讲真的。因为你好明显会有一个好容易引起一个呢叫做利益冲突嘅。同埋呢嗱你呢个位 689, 就係叫做创科啦其实即系发展产业经济啦。发展产业经济嘅话即系你就要 pick 一啲行业。而家好明显就创新科技啦，咁、创新科技就有啲公司啦，即系你要揀一啲公司嚟到喺香港俾佢发展，可能有啲政策优惠俾间公司嘅，系咪税务咧？系咪外劳咧？系咪土地咧？系咪租金咧？嗰啲嘢咧？ 咁佢凭咩拣？ 如果咁嘅话系啦，啊啱啦，你凭咩拣咧？咁你如果咁嘅话咧，唔知嘅，可能你话佢总之一句讲为香港好，香港嘢用咪得咯。咁但系咧，如果你只系做顾问而唔系做一个咁嘅局长嘅话咧？就真係会令人好怀疑呢中间如果有啲咩利益输送、或者有啲咩延后利益嘅话呢 讲到好清高。 係啦咁点处理呢係咪先 所以 你 话 佢无法无天就解啦 係你嗰个。 嗱你就讲到佢你又讲到佢唔受薪啦啊做义工其实佢又唔系第一佢唔系做义工嘅。因为佢行会系有人工收嘅。第二你呢个利益申报方面你系咪可以达到去局长咁嘅要求呢系咪先如果唔系嘅话你又可以有咁大权力。或者你有咁大嘅排头去挂住嗰个特首嘅特别顾问出去嘅话呢即係你问我我就觉得呢好怀疑即係呢个咁嘅职位呢会唔系咪真系符合公众利益呢嗱我呢就对杨伟雄先生即係副校长呢就个人呢就冇乜意见嘅。我都信佢呢可能业内精英虽然佢呢我就唔敢讲佢做过咩生意。因为你呢呢个局呢如果系话即係要产业政策啦即係揀一个行业出嚟就对香港。 可唔可以揀地产嘅。 创新科技，如果你嘅地产系可以创新科技嘅话咧， 起楼 地产如果 你问我，冇话唔得嘅， 高科技， 全世界系香港有人做过呢样嘢嘅， 眨下只眼就开灯嗰啲咯， 就系数码港，数码港系数码项目嚟噶嘛， 系咯， 而家变咗贝沙湾啦，所以你话你话会唔会变咗？你话地产业可唔可以做创新科技咧？你问我得嘅，因为香港已经有先例可援啦，就系数码港、贝沙湾。本身系一个嗰阵时李泽楷就话系科技项目，咁而家有几乎高科技，大家知道啦，系啦，咁偷情酒店啦就间啦，就喺酒店方面打偷情啦，系啦，咁实际上楼盘项目嚟噶嘛，系咪先啲？咁所以咧，你问我咧，就呢个咁嘅位咧，就系即系真系无法无天，六八九就乱 Q 咁嚟嘅，老实讲就系啦。不过咁啊， 纳税人嘅钱啊， 系啦，依纳税人嘅钱，大家都要退翻20,000俾大家，大家真系千祈唔好多谢呢个政府。 梗唔多谢，嫌少添啦。 系咁，以杨生咧都已经吓就系可能隨時咧就啊，即系做一啲不利香港嘅嘢，大家都唔知 道。好 不滿啦， 轉頭再翻嚟啦。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啦。HKP 188 好特别，我是萧若元。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翻翻嚟最后一节嘅搏击会啦。咁咧就头先又讲到阿杨伟雄啦，系咪？即系其实佢而家佢就开咗临时会俾佢，咁啊当然系好败坏朝纲啦，系咪先？咁啊，即系你以后可以当呢个立法会冇到噶啦，吓、啊，即系立法会唔批你嘅， 系啦， 咪即系兜圈子咯，去搞 你咪自己插啲人入去咯，你咪自己揾方法喂，特首有需要任命佢嘅，咁咪搞掂咯，系啊，因为你譬如你话佢唔收人工冇所谓噶、你咪揾佢入行会，咪收翻几万蚊，揾佢做啲咁嘅 咨询，我又唔收人工喎、俾個副特首我做先， 你嗰個位唔收人工咪得咯， 係咯，係 咯， 係啊， 我做係 啊， 副特首得唔得？ 其實香港就已經嗱，你問我香港其實都已經都唔需要一個創新科技局局長噶啦，因為咧羅范招芬咧，即係佢嗰個最涼粉嘅涼粉啦， 我師姐嚟嘅 number one涼粉咧係啊，真係。识得人多好啊， 当然 已经系做咗科技园嘅主席噶啦嘛，咁、科技园主席， 初技园， 科技园， 初技园哇正喎、 啊，初技园正，科技已经做咗科技园主席， 揾阿 Bobo 去做，唔系即系揾下呢个咩，唔系揾呢个阿 Sa 去做， 阿 Sa 去做初技园嘅， 咩讲 Bobo 嘅名啊， 顾问， 已经做咗科技园嘅主席噶啦嘛，咁科技园即系创新科技局嗰啲嘢咯，做紧， 喂， 但系啱啱你话仲话地产项目，科技园咪就 系 地产项目， 系咯。又系咁咯， 所以其实已经唔需要个局长，做个顾问都差唔多。 都话咯，我真系有先知噶，所有地产项目都可以变成创新科技。 嗱，但系而家即系其实呢个流感啦，即系死嘅人数咧，原来已经超过 300啦，300一 系啦，已经系成功突破咗呢、這个即系吓沙士啦。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咧，即系呢个梁粉咧，唔系呢个梁振英咧，都依然话而家咧最急切要搞嘅都系创科局，点解？因为其实佢个仔已经系绑喺呢个创科局嘅呢、這个即系嘅成败上面啫嘛，系咪？佢个仔其实喺呢、這个 医学乜医学院 啦，喺呢个瑞士嗰间即系医学院啦，即系其实系即系。系啦，身居要职噶嘛，咁而点解嗰阵时刘明伟 想好似翻， 佢都系做过 四亿， 系咯，捐四亿俾佢，点解啊？喂，就系、是、因为佢仔喺嗰度啊嘛，系咪先？而且佢个仔系搞咩啊？搞干细胞研究嘅，咁之后你搞唔搞干细胞研究咯？即系呢个创科局，咁啊，即系 哇，都一条龙、啊， 应该肯定有得搞啦。而点解香港要搞干细胞研究呢？你谂唔谂到点解香港搞干细胞研究有咩优势先？ 整容咯， 个个香港已经好多呢啲高科技噶啦。我打开啲明星做啲八卦杂志，全部嗰啲打咩针打咩针啊，光学美容 咩光学美容 嗰啲好先进噶啦，应该系 采光呢个 最先进嘅，应该系全世界最先进嘅地方之一嚟。香港就已经，我就系觉得香港啲科研都好犀利。 唔系，如果你系即系摆喺 商界咁嘅案件嘅话咧， 系咯， 咁啊当然系你谂你讲嗰只啦。即系其实嗰个 B R 啊，唔系即系 D R 哦 ，B R 咁啊 B R 揾下土啦。系咁，你干细胞研究，即系你讲你个肉毒杆菌啊嗰扎啦，系咪？ 肉毒杆菌啊， 喂，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即系香港搞呢个干细胞研究，除咗嗰只之外，喂，其实我哋不嬲讲开干细胞嘅话，都系医学上面噶嘛，即 美容， 唔系即系其实唔系嗰啲器官嘅干细胞研究。 哦 ，OK， 系即系譬如好似你个肾系嘛，即系亏咗嘅。咁你自己用返你自己本嘅 DNA 即係佢再去即係养返个出嚟，其实係可以即係咩㗎嘛，係咪？即係起码唔使下下要等人哋 即係喺个额头养隻耳仔嗰啲 係啦，即係好似嗰陣时成日搵啲即係老鼠呢，唔係或者係猪呢，睇可唔可以即係生多个耳仔出嚟呀， 係呀係呀係呀，见过 即係淨係或者唔係呀，其实甚至乎好似话呢 移植嘛， 係可以种啲肉出嚟食㗎，系嘛？ 家乡鸡只鸡， 唔系好似有啲嗱，而家 即系传说中嘅家乡鸡嗰啲鸡咧， 好似 系冇鸡头、冇鸡尾、冇鸡脚，一嚿肉种出嚟噶嘛， 喺个花盆种出嚟。 咦？咁啊，呢个睇下喎。 咁你攞干细胞研究咯，你做干细胞研究咯，你其实你搵啲老鼠啊又好，搵猪又好，都唔系人嚟噶嘛，系咪先？咁你香港有咩优势？就系邻近大陆啊嘛，而邻近大陆你梗系有好多活摘出嚟嘅器官俾你自己任做呢个实验啦。 Well 咁恐怖你讲。 咁即系我哋背靠祖国都仲有优势 啦。除咗咧，即系叫做即系医学上面其实有用之外啦，其实即系其实喺外国嚟讲，成日都话即系话，如果你干细胞研究，其实可唔可以即系令到即系其实人嘅老化速度会减慢咧？系嘛？ 哦，咁咪打波托术咁嘅咯。 系啦，就系、是、咁样啊嘛。喂。其实如果你话即系养生之道，喂，可能以后即系 其 实 好多嘅医学上面，你菠萝盖蚀咗嗰个嗰啲嗰啲，就可以打嗰啲胶，即系整翻嗰个乜嘢嘛个膜，系啊系啊， 啊， 真系 真系啊。你真 系搞错，即系呢样嘢我令我谂起咧，即系喂你记唔记得秦始皇以前？ 即系嗰啲骨胶啊！ 秦始皇嗰班， 佢以前咪有个徐福，咪就系日本，然之后留呢个长生不老之术嘅。 系 喂，而家呢个佢个仔可能就系身负咁嘅重任噶咯，就 六八九长生不老啊！哇，大镬！ 你就干细胞研究，你对于独裁者嚟讲，喂，全部都系一个即系叫做系即系喂。呢、這個美夢。 但我覺得齊恩真係靚咗，係咪就係俾佢阿哥，唔係俾佢細佬，俾佢細佬。 睇嗰啲唔睇咁高科技。 唔係齊恩唔係大女咩？ 第二女。 啊，二女，即係俾佢哥試過打。 第二專家。 可能係。 我真係靚咗好多，鼻又直曬咁喎，你咁話。 塊面又 尖。面又尖曬 ，B 曬 ，B 曬。 你 都 暗示佢咪？ 但 係 反而佢做完之後更加。 之後靚咗咯，總之就。 係呢啲嘢，係咪咧？ 老師靚。 喂，起碼佢講嘢嗰啲口吻啊，或者表情幾似嘅，其實係。 唔系啊 嘛， 似啊，个神水似噶，其实 系啊。 我真系咪靓过上镜啫？咁样嗰啲啊， 嗰啲咯。 但系佢，但系有时咧，佢即系我见佢即系早排咧，咪又戒手，跟住又 hea 又剩啊，即系俾啲即系呢个嗰啲记者追住嚟，又十问九唔应啊。其实佢，我觉得佢喺度扮紧王菲喎，都佢啊，即系佢讲嘢嗰啲即系 style 系好似咯，又喺度。 嗱，我就唔係講齊恩，我係講第二啲，我啲第二啲朋友嘅朋友咯，我都唔係好識呢啲人嘅啫。我咧就見過啲女仔後生女咧，就係因為受咗藥物影響，咁咧就講嘢又係咧，雙眼無神啊，唔知又講乜啊，啲情緒又飄忽啊，又話要戒下手啊，跟住又戒下手啊，跟住就唔知又做乜嘢，又遊蕩蕩咁嗰啲嘢咧，就 好 high 咧，超 high 嘅。係啦，一係咧就受藥物影響啦，咁可以係醫生開俾你藥物啦，一係就朋友俾你嘅藥物。 我有啲朋友嘅朋友嘅朋友，佢情緒病、抑鬱病都係咁樣食到快曬。 你問十個，如果有呢啲咁嘅經驗嘅人咧，都覺得咧，即係有啲咁嘅女仔咧，佢都係剔咗嘢㗎啦。 咁佢可以同阿房祖名做 friend 喎。 嗰啲咯，係咪？ 小朋友可以咯。 我朋友啲路，我唔係講真。 有唔同㗎，食嗰啲。 因為咧，真係嘅，即係好明顯咧，就係受到藥物影響。 個眼神係恍惚咁。 即係你直情去覺得，你覺得佢嘅眼神對唔焦㗎嘛？ 但係你覺得佢似唔似咧？ 我哋讲紧佢朋友嘅朋友， 即系唔系你唔系你讲齐恩， 唔系 讲 齐恩啦呢啲。 齐恩唔似， 齐恩嗰啲我谂齐恩嗰啲大家自己睇咯。 纯粹情绪病 啲，我真系唔知啊。 佢系有噶嘛？好似 但系情绪病真系好危险噶，情绪病即系你近排，尤其 系 近排。 所以我就反对咧，大家再玩齐恩嘅，老实讲，因为咧，即系唔系我讲嘅，系港人港地讲嘅。港人港地咧， 点解要？ 港人港地系写佢有病噶。嗰人講地有一篇文，好耐舊年㗎啦，就話 嗰人講地係梁粉陣， 梁粉陣自己爆呢單嘢㗎，話齊恩係要睇醫生㗎，係爆咗齊恩有病先，冇人知齊恩乜事㗎嘛。嗰陣時傳就話咧，佢英國讀書，因為咧 讀 law 啊， 係啦，情緒病嗰啲咧就要睇醫生嘅，所以咧就要翻埋香港，要翻埋香港㗎嘛，咁樣嘅。咁大家即係，所以我就唔贊成大家即係再喺度咁樣。 係我一定要救佢㗎，只有一物治一物㗎，我真係一定要 同埋 養活佢。 同埋即係講到尾啊，阿 Donna 你有。小朋友啦，系咪好似 系 咁样啦？即系咧，佢啲仔女咁样做咧，其实即系 attention seeking 啫。 嗯， 即系你可以想象 太大个啦，呢个系咯。 佢有三样，佢你谂下，佢你可以想象到啊。阿哥又咁叻，阿妹又咁叻， 老豆又咁叻， 老豆 阿 妈又咁叻，咁即系 好 唔系 好 大，即系有少少。咁嘅即係行為異常都可以理解嘅，即係我哋 first family 雖然係，不過就唔需要，我都唔需要特別玩阿齊恩嘅，大家講真。 好啦，我哋停止玩齊恩啦，我哋講翻啲正經嘢。 不過佢啊都正經㗎啦，但係其實你揾佢拍戲嗰個咧，即係 即係整鬼佢啊！ 志雄係咪志雄哥啊？係咪嚇？ 做佢 啊！即係 拍好長啊！ 唔係拍好長，拍好長， 拍好長 啊！即係呢個曹查理嗰集。 係啊，嗰集喎。跟住阿慧敏哥要做佢老豆喎。 啊，陳慧敏。 都幾得人驚。喂，即係老實講，啊，其實金英之前都寫咗篇文嘅，就係話其實，唉，你陳偉敏呢啲就係識揾錢啦，係咪先？即係， 但 係 真唔明點解佢簽咗咯？ 就係、是、簽咗係博你，博你違約啊嘛！ 佢又成人嚟咯，簽乜都冇， 佢、啊、簽咗博你違約， 佢真係激佢老豆啊！ 啊，唔係你簽咗博，唔係嗱，對於陳偉敏嚟講，佢簽咗博你違約就等你賠錢啊嘛，係咪先？ 係，但係。啊 但 佢 點解會 簽 啦？嗱，佢嗰陣時就話 sex 都可以噶嘛， 係咯，三級片嚟噶嘛。 你如果你問佢呢個女仔咁樣講，佢、覺得佢自己係 好靚咯， 係可以適合做呢行嘅，點解唔簽啫？ 嗯， 係咪？ 喂，咁 係 咪應該等個、等個王家衞先至簽啊？你無厘頭呢、這個你噏嗰個導演我個名，我 其實 係 對佢嚟講冇嘢嘅喎，佢又唔需要考慮佢阿爸阿媽。系咪先？佢不過出生喺呢個家庭，佢 三級片， 咁可能佢都 脱嘅喎。唔係， 叫咩 林 景呢個咩？ 可能佢都中咗佢老豆招咧。佢老豆話明 N 屆都唔選，點知老豆真係選啫？ 佢話佢個戲裏面做社工噶嘛，個角色。 哦，做社工，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都要脱咗， 即系叫做系即系 性感嘅。 可能系即系点样？唔系佢唔系做。 跟住嗰班社工出嚟，咪话佢点做社工啊？咁 唔系嘅，咁佢可以救咩噶嘛？可以去救嗰啲佢好似嗰套初期咁样讲。救嗰啲即係身陷火海嘅，即係啲少女。 不過而家 我估咋，其實 我做啦，而家好似買 buy back 翻咗合約啦，係嘛？ 應該會啦，嗰個球幾兩球嘢，點比唔起啊？ 但唔係喎，好似話嗰陣時除咗陳慧敏之外咧，係好多人咧爭住話請佢簽佢喎， 簽咗唔 爭住話簽佢喎，其實係。咁其實都係咁樣諗啦，我諗可能都係咁樣打算啦。 因為我覺得自己做社工好叻咯，所以咪簽咗呢個咯。 咁但係你得罪啊，你揾啊六八九笨，其實即係都好大膽。 即不得好嘅收場。 方丈好小氣噶嘛， 梗係小氣啊！嗰陣時啊，即係阿曾玉成就係話諗住選特首，然之後就揾啲人搞佢啊嘛，就自己 爆佢大鑊， 爆佢大鑊啊嘛，係嘛？即係同呢個中聯辦勾結啊，收到啲黑材料啊咁樣樣。 跟住仲要話我冇揾你黑材料咁樣 啊咁樣樣。 爆佢大鑊啊！仲要喺度。 咁啊，所以嚇、陳慧敏即係你以為黑係黑，睇下邊個夠黑啫。其實呢樣嘢就 咪咯，最黑嘅就係共產黨。 尤其嚇、你個仔諗住做廚福係嘛？即係去幫佢即 係我嘅講緊幹細胞研究啊 嚇，幹細胞研究即係幫佢練丹啊，長生不老之術 啊， 林 女 再講緊 長生不老之術啊。咁啊，所以其實唔係啊，我即係講翻轉頭啊，阿六八九嚟講都好聰明啊，即係其實呢個係 佢即係周圍影響緊人咯，我覺得連呢個無線咁大台都俾佢 啊係影響今日到啦，即係嗱呢個 喂乜嘢人嚟㗎嗰、個什麼？ 喂呢、這個唔好講笑喎，呢、這個都幾 陸漢德喎， 呢個都幾猛料喎，老實講到嗱，佢就以前咧就 做文匯。 做過米娜第一，佢咧就79年就喺中大畢業讀化學嘅，咁、即係跟住之後咧就做過記者啦，做過 TVBS 啦，做過天天日報啦，係咪先？ 天天日報咩嚟㗎？ 天天日報你未睇過？ 哇！天天日報好多咩㗎？好犀利，好正㗎！ 好犀利！ 乜嘢正？乜嘢多？ 佢啲當年好勁㗎喎， 成版都係鹹，即係啲鹹相嚟㗎。試過 風月 啲 風月版， 唔係天日報當年好多人睇㗎。 藍傑圈、 即係 都唔係㗎。佢係第一份咧全彩色印刷嘅中文報紙嚟㗎。系啊， 但系 系啊，当年佢 唔系苹果日报咩？ 当年佢做得好劲噶，佢 好卡拉夫噶。 佢嗰阵时系， 但系冇咗噶嘛，而家系咪？ 冇咗啦，因为佢冇咗。 边个老细啊？唔系佢做嗰啲都执晒噶啦， 唔记得咗。不过 唔系文换未执，唔系你真系 系 大家利是。喂，下 又 即系 佢咧就做过，又做过自由党就嘅。研究部啦，后屘就过当民建联做研究部啦，后屘升埋职做总干事添啦，咁样咧就负责统筹党内所有地区统筹，即系帮啲后生仔参选， 系 即系简单啲讲就喺民建里边。 但系因为佢 TVB 系做审查政治新闻， 系啊， 嗱香港佢 咁我哋嗰啲咪冇得出咯，实 佢 TVB 咧就系呢个叫做呢个 manager editor 啊嘛。咁样啦，咁咧就 有冇实权噶？有冇即系 完完全全嘅实权？ 咪系咯， 咁样嘅。不过嗱，就咁讲， 即系民建联嘅 TVB 作为一个公营广播，即系持牌广播机构咧，佢啲新闻部咧就要持平啊、公允嘅，系啦。咁样点样持平公允咧？咁啊睇下呢位陆先生，陆先生咧点样咧去执行佢呢个工作咯？咁如果唔系嘅话，咪大家咪根据条例去投诉咯。咁 其實作為一個過來人啦，即係其實阿劉俊光咧，佢今日都即係接受咗呢個迷米嘅採訪嘅。咁佢就話，即係其實佢而家叫做審呢個即係政治新聞稿呢個位啦，其實咧 就其實佢係最佢嘅權力係非常之大。咁啊，佢係甚至乎係可以咧決定咧最後即係嗰個新聞嘅時候出個菜單係乜嘢咧，佢係有決定權嘅。吓咁啊，所以其实佢系过滤晒嘅，直情系等于 即系佢系花仔嘅第一级，即系袁志伟 啊。 佢如果袁志伟系新闻总监啦，佢 manager editor 咧，其实差唔多系我咁副总编辑咁高级嘅， 即系第二把交椅咯。 系啊，唔系，但系其实你见到即系嗱呢个新闻部，其实近排都好多人事变动啦。除咗呢样嘢之外，除咗呢个陆汉德之外，咁佢上个礼拜你记得就系处理七警事件嗰七位记者啊，同埋编辑啊，都相继辞职啊嘛。咁你换入嚟嘅就系呢个民建联背景嘅，咁所以其实咧， 第一个辞系边个？ 第一个辞啊，即系你 林子豪系咪好似 出名嘅？出名嘅 好笑咪？我喺党庆见到林子豪嘛，我劲啊！佢话劲咩？我一跟住佢就话：，唉，我而家做紧啊，全世界男人最羡慕嘅工作啊！ 乜嘢？做 食软饭咯， 食软饭啊 ！O K， 咪靠边个啊？笑死我！咁啊，佢又真系未揾，即系未有一个确实嘅工作噶喎，又 有林子豪啦，有周杰怡啦，亦都有呢、這个系啦，即系谭美琪啊、刘子欣啊、林超仪啊、赵佩如，咁啊，即系呢几个，咁啊，即系嗱，你处理七警良心记者就全部即系走啦，咁你换入嚟咧就系、是、呢个叫做党委书记，咁所以你以后 系我点睇 无线嘅新闻，咁你仲点睇咧？即系你连七警嗰件事已经好卧妥噶啦，其实而家好安全嘅，你系直情影到佢咁样做，你先至咁样讲啫嘛，大佬。喂，你即系你逼呢啲人要指鹿为马，唔通要系嘛？咁你咁讲，你冇得做，你冇得睇嘅。 系咯。 我最奇怪咧，就系点解咧？即系其实啊，大台个新闻部都已经好稳阵噶啦，即系政治上嘅安全系数咧，已经好高好高 啦。 老实讲，即系基本上唔会有差数噶啦。点解都仲要揾多个挤多个人入嚟咧？你问我咧，其实咧，你问我咧，最冇嗱最冇瘾嗰个咧，嗱我自己觉得最冇瘾嗰个就真系阿袁志伟先生啦。即系话咧，其实点解咧？阿 Anton 你都咁讲啦，即系如果佢系一个老总嘅话。而家仲要整个党委书记入嚟，咁第一系啦， 我已经系党委书记嚟噶咯， 点搞咧？系咪先讲啫？即系我已经系一哥嚟噶啦，你俾个党委书记入嚟，大佬咁点搞啊？呢个人好明显就系人哋要俾佢噶啦，系咪先讲真？系啊，你谂下，佢喺民建联退休嘅，而 TVB 请个退休人士做个咁嘅位，咁其实你问我咧，佢梗系唔会理日常啲嘢啦。咁嚟紧嗰两年发生乜事咧？当然你都系知噶啦，选举年啊嘛。而佢做个民建联统筹地区主任嗰啲工作嘅，即系所有民建联选举部署安排咧，理论上咧系最一清二楚嘅。边啲人要碰，边啲人要谷，民建联想搞咩嘢地区议题， 哇，好大阴谋啊！ 做呢个咁嘅选举咧，系啊，你话老实讲。我冇第二个人咧熟得过去嘅， 表情好夸 张。咁第日 TVB 唔怪得 TVB 第日，如果你问我咧，今日啲人咧都太天真，讲得话佢睇审啲政治稿咧，佢啲政治稿其实佢一啲都唔会睇，佢理得你点啫？喂，嗰啲嘢系跟咗阿袁志伟咁多年啲人，自己都识 do 啦。佢其实佢如果你问我，佢入去先至唔系睇政治稿，入到去先系睇民生稿。忽然间佢同你讲。沙田屯门河臭啊！ 咁想成功争取 咁样，佢咪访问几个民建联啲友咯？ 哦、 沙田要多几间？沙田如果按人口比例嗰个规划标准啊，应该大为多两间图书馆啊！ 咁问边个好啊？ 咁啊，梗系揾呢个工联会嗰个沙田民生连线啦、啊啊！即系佢系做呢啲嘢啊嘛！ 啱、啊，喂，其实嗱，阿老人家嗱。你呢、這个叫咩名话吓？呢、啊這个系叫做呢、這个叫系 陆汉德 啊，陆汉德。喂，佢真系入主咗之后，咁嗱嚟紧呢一年年底啦，你有区议会选举，即系佢正正可能就系区议会选举部署一著嚟嘅，即系呢个系 所有嘢。呢、啊、两年由今日开始到2016年、17年三、啊、连续三个大选咧，所有嘢都系为咗选举 系。 所有人喺呢个圈入边企喺度嘅人，如果佢唔系谂紧选举咧，一系佢系白痴，一系佢低能，唔使冇第二样嘢谂啊，都大家第一样嘢谂嘅啫。第一谂我点样赢，我点样攞啲票，即系咧，你可以想象到，其实第日 TVB 新闻咧就东张西望，东张西望咧之前咧就系帮咩咧，帮阿梁太啊，帮嗰啲咩识食啊、有食员啊嗰啲，即系厨余嗰啲咧，就去长洲做话咧，长洲居民咧好成功收集咗厨余啦。系啊，好成功收集啲厨余啊，系个乜乜乜嚟噶，所以我哋咧就要咧 喺各大屋苑呢就要收集廚餘啦，咁樣啊嘛，跟住呢就環境局攞錢啊嘛，就幫佢啲政策名落開到啊嘛。如果陸漢德我入到去 TVB， 我使乜睇使乜鬼睇啲政治稿啫？啲人識 do 啦，啲人唔識 do 係咩啫？佢唔識 do 係邊啲 issue 可以包裝成可以俾啲油去 sell 嗰條油啊嘛？ 哇！真係好驚啊！ 即係佢坐呢啲你班友做咗都唔知啦。 即係佢坐喺 咁啊！呢啲真係唔知噶，你冇啦， 大佬 訪問呢、這個訪問嗰、那個。 咁佢坐喺度就係成個落山大佛咁樣樣。呢啲佢唔使講，佢就等你自己去。 佢咪叫你班做收啲嘢？唔係佢都唔使修正啊！你班人依家今常你班人喺 TVB 留喺度嘅人，就自己已經自動自動做緊嗰樣嘢噶嘛？係咪先？係佢根本上就已經係同一個。即系物以类聚咗啊嘛，班人佢班人呢班人就喺同袁志伟一模一样嘅人嚟嘅，唯一而家佢嘅 mission 呢条友嘅任务，阿陆生嘅任务，我自己睇嘅就系咧入到嚟就系为咗做 三个选举， 呢两几个选举最关键嘅就系佢要民建联嗰啲新人。点样 捧翻出嚟？同埋政改咯，系咪啊？都 捧出嚟嗰啲阿爷搞啦，使乜去搞啫？ 唔系，即系嗰啲新闻啊，又系咧， 嗰啲 袋住洗你脑啊！ 嗰啲佢嗰啲唔系佢嘅 expertise 嚟嘅，佢 expertise 佢个你睇翻佢个 portfolio， 睇翻佢个经历，佢系做同民建联总干事统筹所有地区干事嘅工作嘛？啲地区干事咪即系会出嚟选嘅候选人嚟咯？ 佢要负责协调党内所有地区统筹主任 啊！即系你成班人仲喺度戇交交，仲话喺度睇政治稿。如果根本上佢由我几肯定，佢根本上唔会理政治啲新闻，因为唔需要理，因为嗰啲新闻根本上就唔会出错嘅，系咪先？佢入到嚟就系要搞嗰样嘢啫嘛。 好惊啊！所有要选举嘅朋友， 大家就吓、啊、就 good luck 啦，真系。 睇呢个网上电视又好，听网台又好，咁啊唔使睇啲 TVB 啊，老细。 听我哋博基会啦，我哋会将所有最新鲜嘅新闻分析俾大家听。 有政党一项调查显示咧，可能佢都唔会噏民建联个名嘅，因为佢要觉得自己俾人睇到佢唔公平。不过佢会剪晒啲 shot 出嚟咯，后边有好大个 民建联嘅牌咯， 工联会嘅 banner 嗰啲嘢，佢 即系香港咧，只系剩低一啲咧，即系叫保皇党嘅啫。 而家都系噶啦， 即系嗰啲就将嗰啲即系民主派啦，全部咧就当佢呢、這个诶吓、啊，即系呢个法轮功咁处理就得噶啦。 系我发觉党庆， 法轮功啊， 党庆都冇啊，无线新闻。 生人勿近啊， 系， 系啊，生人勿近啦，而家。 咁但系反而 政治几正确， 你咪有线嗰啲咪反而有咯。 系有线 cable 都反而仲好多，系 CCTV 咯。 咁冇办法啦， 惨啦，移民啦，移民。 咁啊，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啊， 九鐘， 跟住就係匪類監察院嘅時間啦。 好， 好，拜拜。 Thank you， 老人家。 喂，又俾翻，其實你兩個都夠齊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 Peanut.com。